排列成一线，月球进入地球影子的时候就会发生月食，当只有部分月球进入地球本影的时候就是月偏食。市民在选择观测地点时候要特别留意东北偏东方向的障碍物高度。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立法会发表上任之后第三份施政报告，宣布明年永久居民1万元的现金分享，长者每月养老金每年发放9000元，敬老金都会继续。他说过去一年澳门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影响到各行业都雪上加霜，但对比2020年全年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望实现双位数增长。何一成又说，澳门明年将切实执行特区政府第二个五年规划，在严格做好防疫防控以及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率之后，有望放宽旅游限制，为恢复同内地、香港和其他地区人员正常流动创设必要的条件，令旅游业和整体经济逐步复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713点，升322点，总成交13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613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02.5，升10.7元。美团297.4，升7.8；阿里巴巴165.2，升3.7；盈富基金25.8，升2.4；小米集团21.8，升5元；吉利汽车26.35，升1.05元；药明生物110.2元，升2.5元；友邦保险85.8，升6.5元；快手101.9，升2.9；比亚迪股份299.8，升5.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7，英镑10.483，瑞士法郎8.409，澳元5.718，加元6.218，新西兰元5.477，欧元8.855。每百日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9,808点，升31点。港金报17,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29美元，卖出1,871.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繁忙了，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山顶道因为较早时冧山泥，重型车辆暂时啦仲系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马纪仙峡道之间嘅山顶道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3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青年真受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政坛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到四点 喺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雄。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好啊，冯德雄。 你好，陆宇光。 嗱，讲讲咧就关于系接种新冠疫苗嘅最低年龄啦。咁而家咧就系香港有两种嘅新冠疫苗可以接种啦。伏必泰嘅疫苗嘅最低接种年龄咧就12岁，咁而咧科兴咧就系最低年龄系18岁啦。咁有冇一啲嘅调低空间咧？嗱，寻日咧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就开咗会啦，就建议咧就应该批准呢个科兴疫苗嘅適用年齡咧，就涵蓋埋3至17歲咁。咁亦都講到話，即係譬如伏必泰啦，亦都係有一啲嘅數據咧，係關於5至11歲噶啦。咁就而家咧就睇緊相關嘅數據。馮德雄， 咁呢個就係專家委員會嘅建議啦。咁咧，政府就話咧就要等係衛生署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審視過，然之後咧再交俾食衞局長去考慮過之後咧，就會盡快作出決定。嗱，不過我諗咧，即係呢一個建議一出街咧，我諗即係最關心就係家長啦，因為始終係牽涉到而家講緊3歲嘅小朋友，3歲打上嘅小朋友。咁嗱，當局咧就呢個專家委員會咧就話咧，就根據而家所睇到嘅數據咧，科興疫苗咧喺3至17歲不同人種嘅兒童入邊咧，都有良好嘅安全性，而且咧同18歲以上嘅成年人士相比咧，3至17歲嘅兒童咧係會產生較高嘅免疫原性反應。啊，咁呢個就專家 效果更加好，可唔可以咁講咧？ 應該係咁樣講啦。咁但係我諗，譬如作為一個家長咧，其實都未必係單單一句話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呢几个字咧，就可以令到佢放心嘅。可能即系专家又好，政府又好，要俾多啲细致啲嘅数据啊。即系究竟系个副作用会系点啊？有几多会有不良反应啊？呢啲细致啲嘅数据咧，就可以帮助到咧家长作出一个决定啦。 系嗱，而家咧就系讲紧咧就系一啲儿童啦吓，究竟佢哋系咪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咧？咁而家咧即系呢啲儿童咧，佢未适合噶嘛，咁所以咧佢只能够咧系上半日嘅面授课堂。 咁而咧係12歲或者以上咧，咁由於已經有呢個伏必泰嘅疫苗啦，咁已經係可以俾呢啲中學生咧可以接種噶啦。睇翻咧，而家係12至19歲嗰個接種率咧，係大概係七成嚇，咁嗰個接種率咧都係有七成咁多噶。咁嚟緊啦，如果係擴展去到兒童嘅話，佢哋嗰個接種率可以去到幾多咧？佢哋有冇辦法達到亦都係比較高嘅接種率，七成嘅接種率可以讓小學都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咧？呢個都可能係一啲嘅家長或者學校會一啲考慮嘅地方。 冇錯，咁啊，而家即係根據教組時候嘅資料咧，400多間中學入邊咧有100多間咧就已經係分別咧係全校或者咧係個別嘅班級咧係恢復全日嘅授課。咁究竟如果真係將呢一個接種嘅年齡降低到三歲，咁啊小學嗰個全日恢復全日授課嗰個機會會唔會都係相若咧？ 啊，咁如果係打科興係可以下調至到三歲嘅門檻嘅話，咁唔爭啲小學咯，可能幼稚園都有機會係打呢啲嘅新冠疫苗，同埋有機會可以咧，即係恢復一啲全日嘅面授課堂啊！好啦，咁 亦都有家長就會問：，點解三歲啊？三歲會唔會細一啲？咁呢個都係一切都係服從科學啦，要聽聽專家嘅意見啦。 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咁唔知大家嘅家庭裏面有冇啊係小學生或者係幼稚園生咧？咁大家如果呢啲嘅疫苗都係專家認為啊適合咧呢啲嘅小朋友去到接種嘅時候，或者建議佢哋接種嘅時候，大家會唔會讓自己嘅小朋友去到接種新冠疫苗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這個時候咧就電話旁邊請嚟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尋日開過會嘅黃志基教授啊。王教授你好， 你好， 教授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寻日系根据乜嘢嘅数据去到认为或者建议啦，可以批准科兴疫苗嘅接种年龄下调至到三岁咧？ 其实同其他嘅疫苗都系差唔多嘅，其实我哋都系由药厂佢哋供应翻佢哋所做嘅数据啦，佢哋做嘅研究啦，主要有呢啲临床实验啦，同埋有一啲嘅数据咧系佢哋譬如已经系用紧喺其他国家细路仔身上边嘅副作用嗰方面嘅数据嚟睇咯。 可唔可以讲下，即其实睇翻，即有冇话边啲地区嘅数据咧？ 其实最主要都系从我哋即系中国嗰方面嘅数据啦，因为始终中国嗰边都系用大量嘅科兴嘅疫苗啦，相对系其他嘅国家。咁其他国家其实例如智利啊，或者系印尼啊、柬埔寨啊、马来西亚咧，其实佢都有用到科兴嘅，亦都喺用喺细路仔身上边啦。咁但系最主要嘅都始终系我哋即系中国嗰方面啦，就已经系用紧由3到17岁嗰方面嘅细路仔已经用紧咯。 有啲藥劑界嘅人士都講咧，咁其實而家科興所提供嘅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嘅臨床研究數據，其實個樣本比較少一啲，即更加唔好講係未有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啦。你點樣睇呢啲講法咧？ 其實咁樣啦，因為好多時我哋都會睇翻佢喺即係身體裏面嘅免疫系統方面咧，點樣產生到一個嘅抗體啦。咁好多時我哋喺呢情況裏面嘅話，如果嗰個抗體能夠產到足抗體可以防止呢個感染嘅話咧，其實會係我哋叫 bridging 啦，即係好似一條橋咁樣，令到你去到知道究竟點樣可以身體去到反應咯。同埋有樣嘢都幾複雜嘅，我明嘅喺一個即係一個我哋叫 ideal 嘅情況裏面啦，即係一個最好嘅情況裏面，就係我哋每一樣嘢都會有一個好大型嘅臨床三期嘅數據。但係因為其實細路仔唔係咁多細路仔受感染，同埋就算受到感染之後，細路仔都唔係好多細路仔會有好嚴重嘅副作用。咁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實驗咧，做一個臨床實驗係要大到個地步，係要做到話真係要睇到佢減低咗嗰個感染，或者減低咗嗰個嘅嚴重嘅感染後嘅效果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型嘅實驗嘅實驗嚟嘅。咁喺咁嘅情況裏邊咧，其實係未必做得到咯。就算做得到嘅話，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咯。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喺細路仔嘅藥物裏面啦，或者喺細路仔嘅即係疫苗裏面，我哋都會睇翻會唔會係有其他我哋覺得係可以幫我哋代替到我哋去明白究竟嗰個免疫系統裏面點樣反應，或者係如果係用藥物嗰方面嚟講，嗰隻藥物會唔會喺同大人嗰方面咧有同一個效果咯？ 教授啦，咁即系最关心嘅都系家长啦，特别系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嘅小朋友咧，都系好细个嘅，即系三岁打上咧，其实真系家长最痛锡、最关心嘅一个时候啦。咁我见到咧，你哋出 嚟所講，同埋個新聞稿咧，就話見到科興疫苗咧喺3歲至17歲嘅不同人種嘅兒童咧，都具有良好嘅安全性。其實可唔可以講多啲嘅？即係話究竟嗰個嘅副作用嘅比率有幾高啦？根據你嘅數據，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啦？或者打咗針之後個不良反應嘅比率有幾高？有冇呢一啲嘅數據可以令到家長知多啲咧？ 其實就有呢啲數據嘅。咁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搞清楚，其實疫苗用喺細路仔身上咧，唔係第一次。其實大部分嘅疫苗咧都係用喺細路仔身上嘅，只不過係今次係用緊呢個新冠病毒裏面咯。而科興佢用嘅科技咧，其實係我哋不嬲歷年以嚟用緊嘅科技嘅其中一種嚟嘅。咁所以我諗唔好太過擔心，就係話因為今次一個新冠疫苗，所以用喺細路仔身上邊，我哋一定會特別多副作用咯。咁我哋從翻我哋以前過往嘅，其實差唔多每一個細路仔啦，喺香港都打過疫苗噶啦。其實咁，但係唔係新冠疫苗咯。咁嗱，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從嗰個即係副作用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我哋見到喺大人嘅身上邊咧，科興佢所產生嘅副作用咧，亦都唔係真係好多。咁同埋加埋我哋知道咧，即係而家根據藥廠俾我哋嘅數據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喺中國嗰邊咧，已經係講緊多過1億個細路仔咧，由3到17歲咧係打咗科興疫苗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即系我哋知道嘅数据啦。咁佢哋就讲翻咧，就系佢哋数据里边咧，系少过4000个嘅报告咧，系翻嚟咧，系话有呢、這、一个副作用嘅。咁所以你睇翻嗰个数据，其实系真系好低咯。 即系4000 over 超过1億。 系啦，呢个就系佢哋俾我哋嘅数据啦。即系咁同埋佢而家嚟紧嘅数据里边咧，我哋亦都即系要求佢哋将喺外国其他唔同嘅国家，因为头先都讲过啦，譬如好似喺即系喺智利啊，或者系印尼啊，喺柬埔寨啊，其实佢哋都已经用紧嘅。咁但系大家都要明白一样嘢咧，就系呢啲数据都系一路咁样系积聚紧嘅，因为細路仔開始打疫苗咧，係冇大人咁早嘅。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啲數據嚟講咧，大人嘅數據一定係多過細路仔咯。咁同埋其他國家，其實我哋攞翻即係攞智利嚟做例子啦。智利其實係6到17歲咧，係由9月先至開始攞到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牌啦，去打針啦。咁其實馬來西亞係10月啦。咁所以其實嗰啲數據都係一路係上升緊，一路知道緊咯。咁所以同每一個疫苗一樣嘅，就係我哋要做一個即係。我哋要做一个估计，就是话我哋已经知道有咁多嘅数据啦。咁多数据里面，其实嗰个嘅风险同嗰个产生个成果个果效相对嚟讲，究竟边一个系我哋觉得系重要啲咧？咁去翻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讲翻就系话，如果我哋而家呢刻，当然我哋香港做得好好，因为我哋差唔清零啦，我哋冇本土嘅病例，但系其实有一样嘢大家都担心嘅，就系我哋其实唔知第五波会几时嚟。如果係嚟嘅時候嘅話，我哋冇可能到嗰一刻先至話，我哋嗰一刻先至話再打埋啲細路仔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會大家都要去到去諗翻，其實嗰個風險同埋個成果唔係淨係呢一刻嘅成果咯，係要諗翻嗰個果效係要喺未來嘅日子裏邊要點睇法咯。 嗱，嗰4000個有嘅副作用嘅個案，即係你講國內係回歸翻嚟嘅信息啦，即係一個嘅打咗針嘅。小朋友有4000個有一啲不良反應，其實佢嗰個嚴重嘅程度係點？即係最嚴重嘅係點樣嘅啦？同埋嗰個嚴重嘅比率係點樣咧？ 係、那個嚴重嘅比率係好低咯，即係佢喺嗰4000個左右裏邊，其實係得就少過100個係佢哋話係嚴重嘅咯。 嚴重係指乜嘢啊？ 佢哋嚴重係可能係譬如過敏啊，我哋都知啦，其實即係都有，即係其實每一隻疫苗都有機會有過敏嘅情況啦。咁其實裏面佢哋所寫出嚟嗰啲嘅嚴重嘅事件呢，其實你睇返如果喺1億人裏面打咗針之後呢，你係應該會見到一啲咁嘅情況啦，就算唔關之針事都好啦。因為好簡單講句就係、是你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就算我哋唔打疫苗都好，細路仔都會有機會有其他唔同嘅疾病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喺咁大嘅人口裏面打咗針之後，有幾千個呢啲嘅數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不足，唔需要去太過擔心。 係咪最嚴重嘅副作用都係過敏咧？ 最主要其實是過敏啦。咁其實都有其他，即係有其他嘅可能性嘅。其實有時佢哋可能有啲人暈啊，有啲可能係話會覺得我哋都有心肌炎啦。其實我哋知道但係佢嘅心肌炎嘅數量咧，係其實比起喺呢一個伏必泰咧係低好多咯。咁即係佢嘅數字，如果喺我角度嚟睇咧，我覺得其實只不過係偶然咯。 所以你哋覺得即係從醫學上去睇，其實呢個數字係呢、這個記錄係非常之安全嘅。 喺而家嘅我哋見到嘅數據裏面，我哋覺得係安全咯。 可能 大家即係都要認識一樣嘢啦。就算每一隻藥物又好，每一隻嘅疫苗，就算以前我哋用開嘅疫苗，唔好講話呢一個新冠疫苗啦。其實每一個疫苗都有機會會有過敏啦，每一隻疫苗都會有機會打完之後會發燒，跟住可能會有機會係抽筋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放得太大咯，將呢啲情況。 好啦，睇翻今次嘅新聞公佈咧，你哋講話其實呢啲3至17歲嘅兒童啦，咁去接種呢個科興疫苗嘅話咧，會產生比18歲或以上嘅成年人咧較高嘅免疫原性反應。可唔可以話其實呢只科興疫苗喺呢啲兒童身上面嘅效用比成年人更大咧？ 嗱，其實就好難去界定會唔會係好啲或者唔好啲咯，因為其實我哋到而家都仲未知。我諗以前你都聽過有啲專家曾經講過啦，就係話其實我哋唔知道要有幾多抗體咧，先至係為之有效嘅。咁所以其實又係去翻頭先我講個問題啦，就係好多時呢啲嘅情況咧，要係喺一個現實生活裏邊，到譬如因為我哋而家個問題就譬如喺香港咧，或者係甚至乎喺中國咧，其實係好難去到測度咧，究竟佢有幾有果效，因為我哋差唔多清零嘅。其實你要去到睇到佢點樣減低咧，其實係有難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咧，我相信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咧，會譬如喺既然智利啊呢啲地方咧，佢都仲有好多即係新冠病毒嘅地方咧，我哋就將會見到嗰個成效有幾大咯。 咁呢個免疫原性反應其實係咩意思啊？ 其實我哋每一個人，譬如我哋受感染啦，或者我哋受到用咗呢一個嘅疫苗咧，其實我哋身體都會產生一個反應，譬如會產生抗體啊，同埋我哋裏面嘅白血球咧會有產生記憶啊。咁好多時呢啲嘅抗體咧，我哋用呢個抗體去睇翻我哋其實有幾多嘅抗體咯。咁我諗你以前都曾經聽過啦，譬如伏必泰嘅話，打完之後係多好多抗體啊，同埋同樣地，我哋都知道打完伏必泰之後咧，以前喺大人嘅身上邊咧，其實佢即時嘅副作用啊，譬如發燒啊，或者係打嘅地方有紅腫咧，係多過呢一個嘅科興嘅。 OK， 好啦，关于剂量方面啦，嗱，而家咧就系专家建议，12岁或以上嘅少年人咧打伏必泰嘅就一剂就已经够啦。咁而科兴咧，你哋又会建议，即系如果将来真系联合委员科学委员会都通过咗，你哋会建议科兴系小朋友应该打几多剂咧？ 嗱，应该倒翻转嚟讲，伏必泰嗰度其实我哋唔系话打一针系够，而系因为而家我哋知道打咗一针之后咧系。減少咗好多有心肌炎嘅問題，即係我哋啱啱做完啲研究出又出咗嚟嘅數據咧，我哋好明顯見到咧，我哋提議打一針之後咧，心肌炎嘅數據咧係跌到去零嘅 case。我哋到而家係即係自從我哋改咗之後話用打一針之後咧，我哋已經冇呢一個嘅心肌炎喺呢個細路仔嘅身上邊報告俾我哋聽咯。咁我哋睇翻就係話，因為我哋知道喺呢個伏必泰係有呢一個嘅副作用，而呢個副作用唔係淨係喺香港我哋見得到，我哋喺歐美都見得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其實有其他嘅國家亦都開始提議係用一針咯。咁而只不過係減低佢個副作用嘅問題。 咁科興咧，科興小朋友應該打幾多劑咧？ 嗱，喺科興嗰度，我哋暫時見唔到有同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根據翻佢哋提議，同埋佢哋喺第一期同第二期嘅臨床裏面見到產生到嘅抗體，咁佢哋都係用翻兩針，咁我哋都係會用翻佢哋提議用翻兩針咯，亦都用翻係同一個劑量咯。 嗰個劑量都係全量，或者唔會話打三分一咁樣嘅係咪？ 唔會。 咁我見到即係即將亦都會攞啲資料去研究降低伏必泰嗰個接種年齡啊。但係點解伏必泰研究嗰個目標係降低到5歲，而科興係3歲咧？ 嗱，好多時呢啲咧都係藥廠佢哋自己最早期做臨床研究嗰陣時去決定嘅，同埋好多時咧亦都係根據翻即係各地嘅需要啦。因為其實好多時你發覺咧。 系细路仔嘅药物啦，或者剛才講緊，而家係講緊，主要係講緊呢一個疫苗啦。但其實好多時咧，佢哋都係用一啲嘅我哋叫 cut off point， 即係話嗰個年紀咧，譬如係會啱啱要入幼稚園嘅，或者係啱啱入小學嘅嗰、那個年紀去做呢啲實驗嘅，因為咧嗰、那個年紀就係你要啱啱要改變你成個意識。即是个生活嘅形态嘅。譬如你是五岁嘅就啱啱入小学嘛，喺外国好多地方嘅时候。咁嗰个时候係你最大机会受到感染。咁所以点解喺嗰个时候做呢啲实验係最好囉。咁你话喺亚洲可能喺香港或者中国係用三岁，可能就三岁入幼稚园囉。咁其实即係好多时候我哋都唔係好完全知道点解佢哋揀嗰个年纪嘅。好多时候就係因为一个即係我哋成日都讲话 logistically 容易啲，即係话喺嗰笪地方你要去招聚到足够嘅人去参加呢啲实验。你都要 okay， 要佢哋系可以参加咯。 系嗱，最后半分钟咧，想问，其实而家伏必泰申请咗降低年龄接种年龄门槛未噶？ 佢未申请嘅，不过佢而家系系同即系我哋知道佢喺美国嗰边已经emergency use 啦，即系使用嘅事。咁所以我哋估计佢都应该就快就到嚟，就快就嚟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黄志基教授，多谢你啊， 唔该晒。 OK， 拜拜。 黄志基教授咧就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啦。咁啊，而家呢个委员会系作出咗建议之后咧，就会将会交由咧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咧去到审议，再去俾政府去到决定噶。我哋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到4.3%，由7至9月嘅4.5%回落，跌幅0.2%。就业不足率就由2.1%下跌至到1.9%。北京季节性调整嘅失业人数下跌至17,800人。減少大約8,800人，就業不足人數下跌至到72,700人，減少約6,300人。政府統計處話，與消費同旅遊相關嘅行業當中，餐飲服務業嘅失業率明顯下跌0.8%至到7.7%。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話，展望勞工市場應該會繼續改善，但改善幅度將取決於經濟復甦嘅步伐。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由印度来港的21岁女患者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曾经在印度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至于早前三宗涉及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并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最新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三宗个案基因排序几乎一致，显示三人极可能在德国酒店逗留期间受到感染。另外，因应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15楼北翼涉及基因排序相同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 AY.4.2亚系的群组，中心上个星期五在两宗个案房间和该楼层共用的空间采集73个环境样本，13个样本呈阳性，44名在今个月1号至6号曾经入住酒店同一楼层北翼房间的住客，已经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有送递员不满被削减订单服务费和待遇欠佳，与公司会面。几十名外卖送递员到会面现场的大厦外声援，有人举起标语不满资方待遇，约20名警察在场戒备，部分警员身穿防刺背心，在门外一段行人路拉起橙带，并在行人路架起铁马。警员先后提醒在场人士遵守限聚令和拍摄现场情况，其后举蓝旗指在场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呼吁聚集人士散去。公司派代表了解现场情况，又表示没有报警。双方在下午5:00见面，有8名代表与 Foodpanda 的营运总监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历时3个多小时。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的竞争不会陷入公开冲突，美国将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个趋势十分危险。他又说，若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断言措施。白宫公布的会议摘要指出，拜登强调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新界呢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在兆康站对开呢较早前有意外事故的。虽然意外事故就啱啱清了场，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丹桂村附近的。受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沿着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至到元朗公路丹桂村段呢都是比较多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啦，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过海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都多车啦，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港岛呢提下大家啦，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冧山泥，咁部分路面收窄咗嘅，所以重型嘅车辆呢仍然係不能够驶经白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一段嘅。仲有就係江乐道西有临时嘅紧急维修，江乐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呢，现时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段就较为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呈祥道西行线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至到尔登华庭嗰段呢，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地球系统科学课程副教授戴佩权， 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和饮食模式，实行节约能源，采用减废、再用、循环再造三个守则，协助减少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咧，尋日啊，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就係建議批准科興疫苗咧嗰個嘅適用年齡咧就涵蓋埋三歲至到十七歲嘅兒童啊。咁佢哋就係參考咗咧喺內地啦，同埋咧喺南非同埋智利等等嘅一啲研究數據啦，咁啊作出呢個嘅決定嘅。咁睇翻啦，其實內地咧咁其實已經喺早前咧已經批准唔同嘅省份嘅一啲兒童啦，去到接種呢個嘅科興疫苗噶啦，即係講緊三至十一歲嘅兒童咧，喺內地好多嘅省份都已經打緊呢個科興疫苗啦。睇翻一啲資料咧，咁啊，內地咧已經有超過八千萬名嚇三至十一歲嘅兒童咧係接種咗疫苗噶啦嚇。咁啊，頭先咧亦都聽到我哋邀請嘅專家講啦， 最新嘅數字可能過一億啦。 係啦係啦，咁而咧亦嗰個嘅即係佢哋都認為咧嗰個嘅副作用啊，即係嚴重副作用嘅比率咧係低嘅，係安全嘅咁。 睇翻其他地方，你话由三岁开始打嘅都唔系好多嘅，咁啊除咗中国内地之外咧，咁啊有阿联酋啦，咁啊都系三岁开始可以打疫苗，咁啊佢主要咧就系打国药，咁啊如果系五至十一岁咧就可以打伏必泰，咁另外咧喺美洲古巴同埋阿根廷咧，古巴系两岁开始打添，咁阿根廷就三岁。開始打，咁其他好多係小朋友都可以接種嘅啦，好多都係五六歲啊，更加多咧就係十二歲先開始打。 系，咁至于伏必泰方面咧，咁睇到美国咧，亦都系早前批准咗吓五岁开始咧，就系呢个嘅辉瑞 BioNTech， 即系香港嘅伏必泰啦，都可以咧就系五岁开始咧就接种呢个嘅辉瑞疫苗啦。咁而以色列亦都系啊，讲紧咧就五岁开始咧，亦都批准佢哋咧系可以接种呢个嘅辉瑞新冠疫苗啦。咁啊，大家又都问一问大家啦，咁啊，大家会唔会话即系如果真系卫生署底下嘅科学委员会都通过、 啊、 大家会不会俾自己的小朋友去到打呢个嘅新冠疫苗呢？ 同埋会唔会即系都觉得三岁嘅就担心啲，咁又可能大少少，即系七八岁就会放心啲咧？我谂即系家长都系非常之关心嘅。 咁另一个嘅考虑点咧，就系头先都讲到啦，咁就关于喺小学啊，咁小学而家咧都仍然只系能够半日面授课堂啫。咁嚟紧如果嗰个系接种年龄啊，系包含埋小学生嘅话，而佢哋嘅接种率系比较高嘅话，可唔可以恢复翻全日嘅面授课堂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其中一啲家长同埋学校嘅啲 诱因 系啦，诱因咧吓。咁俾你嘅时候都请嚟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有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校长郑家宝啊，郑校长你好。 你好， 校长你好， 你好。 系，如果真系有得小学生都有得打新冠疫苗啦，咁你又会唔会期望可以恢复翻全日面授呢？ 我谂而家我哋半日课咧都已经两个半月啦，咁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嗰个模式啦。 嗯。 同埋正如局长八月尾嘅时候嘅温馨提示啦，个 blended learning 其实都系一个嘅新常态。咁我谂往后都会从呢个方向。縱然疫情走咗啦，呢一個都會係一種學習嘅新常態嚟㗎啦。咁至於話會唔會係一個誘因，以至於可以去到打呢，我又覺得未必係嘅。 嗯， 因為其實我哋最想係下晝可以有翻活動。 嗯， 係啦，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局方考慮一下咧，俾家長帶小朋友翻屋企用膳之後，再翻嚟下晝做活動。局部地去到安排开放翻呢啲嘅时间俾小朋友进行学习，我谂会系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啦。因为你见到嗱，中学九月已经话可以七成嘅师生打咗嗰个年级就可以翻晒啦，系咪？ 系。 咁但系据我所知，大部分嘅咧都喺F6 嘅时候发生嘅，即系六Form 6啊，我哋叫考试有一个主要嘅诱因。系啦，咁但系其他方面有几多学校，有几多中学系真系可以全校都去到做晒全日制咧？咁我哋都见到嘅。 即系话，其实就算系专家都批准咗系小学生都可以打针啦。咁但系即系学校都未必好似即系中学咁样，即系可能俾啲学生喺报名吓喺学校度打，或者系即系组织啲学生走去疫苗接种中心嗰度打，都未必会咁做。你意思系嘛？ 學校會有這個教局通常就會給一些的指引，我們都是會按住教局的指引去到跟家長交代我們現在可以做這些的安排，去到 便捷家长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啊，会唔会系一个诱因，以至于因为全日制而家长会叫小朋友安排小朋友去到打针咧？咁就唔系一个最大嘅诱因令到。系咯，同埋我都问过几个家长。 系啊，我就想问你呢样嘢。 系，我就系啦。咁啊，我都问过几个家长，我估下，据我所知就系一半一半啦，系啦，三分一到一半一半啦。因为有啲家长都担心啊，会唔会敏感啊？同埋直至而家其实都未讲清楚个建议啫。暂时我哋睇到个报道都系。咁究竟个安排会系点咧？步骤会系点咧？个具体嘅资讯我哋都未好清晰啊！咁家长就会担心一啲嘅打咗之后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啦？唔打住得唔得啊？观望下隔篱个同学仔打咗先，睇下有咩情况先得唔得啊？ 嗯，因为始终即系我谂你接触家长你就比较清楚啲，因为始终其中一个考虑就是香港而家个疫情又未系咁严重啊。 系，同埋有啲教育局都讲咗俾我哋听啦，有啲家长可能真系双职嘅，需要搵人照顾小朋友。据我所知，都系有一啲嘅，甚至幼稚园啦，因为佢而家讲到系三岁，系啊，好好嘅，业界都好听局方嘅说话。 嗯， 我哋系开放校园，如果真系有需要嘅，可以安排小朋友下午喺学校咯。咁其实都。早就已经有呢啲嘅指引，会唔会话系一个好大嘅催生小朋友去打针咧？就唔 校长啊，头先你话即系家长都系一半一半啦。咁我听咗你讲部分家长都系有少少保留嘅原因啦。咁另外嗰啲都认为会打，佢哋有咩原因啊？ 其实今日出咗嘅新聞咧，都會講得讓我哋知道咧個劑量都係三分一啫，同埋其實都係幫助小朋友個抵抗力好啲啦，亦都可以對抗呢個病毒啦。咁家長自己可能打咗都覺得啊安全嘅，咁都會有信心去到俾小朋友打嘅。所以喺我都問咗幾個家長噶嘛，有一個都覺得啊 OK 嘅，咁咪打咯，打咗全日有得翻學係好噶。可以多啲群體嘅活動係好噶，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家長都係持觀望嘅態度啦。咁亦都擔心尤其是一二年級嘅小朋友、幼稚園嘅小朋友打咗，佢適唔適描述到自己嗰個嘅 個情況啊？ 係啦，同埋有啲家長自己打咗，可能都會有過敏嘅反應，佢亦好擔心啊，小朋友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咧？所以都係一半一半咯。 校長啱啱頭先我哋同專家傾過咧，佢就話如果小朋友打科興啦。个剂量就唔会系三分一噶啦，就会打翻即系同成人即系同一个量。不过咧，佢哋即系好有信心咧。其实科兴对呢只疫苗咧，对于小朋友各个数据显示咧，都系比较安全嘅。都个副作用咧，都喺内地嘅超过一亿个例子入边咧，就4000个到有副作用。咁啊，其中严重咧就系100个左右嘅啫。咁样嗱，咁啊澄清翻呢一点之后，继续想问咧嗱你。比较愿意打针嘅，即系俾个子女打针嘅家长，会唔会系高啲年班嘅？ 都唔系，我头先问嗰个都系中年级。 O K， 即系三年班咁样。 系啦，我谂同个年级又未必真系好有直接关系。 嗯 ，OK， 校长其实都问翻咧，即系而家咧，你哋头先都讲话系一个即系混合式嘅一个上课模式啦。而家啲课堂系点样安排噶？咁其实下昼系有冇任何嘅一啲学校安排嘅活动或者课堂噶？ 我哋嗱，我净系讲我哋学校嘅情况啦。咁上昼都系面授课啦。譬如之前我哋会系课后有一啲补课嘅，咁我哋而家就调咗去。早上啦，即系7:40几咁就叫小朋友翻嚟做咗一个嘅remedial class 先。如果有需要嘅话，咁跟住下昼咧，我哋放咗学之后咧，有一啲嘅课外活动可以 zoom 得到嘅，我哋就安排喺线上嘅学习啦。 系，咁如果即系部分学生啦，系啊，系打针，会唔会都可以安排到佢哋，譬如进行一啲嘅下昼嘅课外活动啊，例如一啲体育活动啊，咁样都可以咧？ 都是要睇翻局方俾我哋嘅指引，因為你見到中學就話七成啦，嗱小學會唔會有唔同咧？我哋到而家都未知嘅。 嗯嗯， 同埋即係睇下，又要睇下啲學生可能有即係幾殷切去到期望可以下晝進行呢啲嘅課外活動啦嚇。另外亦都有冇一啲嘅趕呢個教書趕課程進度嘅一啲壓力，即係可能會唔會下晝如果上埋堂可以面授課堂，又會對學生嚟講係好啲咧？ 面授课我哋当然可以有多啲嘅课堂活动啦，但係喺都过咗两个半月啦，我哋都已经習慣咗呢一个混合式嘅学习啦，同埋佢哋个自主学习嘅能力其实都见到係有提升㗎。係啦，咁至于你话课外活动我哋都好想嘅，所以头先都话希望局方可以安排下就俾我哋局部地让小朋友去到返嚟再去到上一啲嘅活動，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喎，上課外活動嘅唔會係全校都去到一次過上曬噶嘛，所以就未必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會選擇咗，家長會選擇咗佢喺出面有一啲嘅學習嘅下午嘅時間，咁嗰啲又唔會翻到嚟學校噶嘛， 咪調翻轉咧，可能就係因為咧，即係呢個網上課嗰個嘅時間都好耐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能都比較習慣網上課嚇，即係部分時間網上課呢個形式啦嚇，咁可能都未必係對小學生嚟講係一個即係最急切想去解決嘅問題，係咪啊？ 都係嘅，我相信都會係嘅。但如果下晝各方可以俾我哋啲小朋友食完午餐再翻嚟，有一啲嘅課外活動，咁我哋都係好期望嘅，因為都見到係我哋唔喺學校食飯，咁嗰個嘅安全性都高嘅。其實翻到嚟小朋友上體育堂，佢都係咁樣上嘅啦嘛。咁佢可能上係啦一啲嘅小組，咁都好安全嘅，我哋見到。 好，唔该晒校长啊，多谢你啊， 唔该晒， 系，唔该晒， 唔该晒，郑家宝校长，佢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大家如果系有咩嘅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萧叔叔同大家睇一个好经典嘅恐怖故事嘅作家，叫做 Edgar Allan Poe。咁而个故事嘅名称叫做 The Black Cat。呢个故事一开头咧，几有趣嘅一个开头方式。佢话 ：For the most wild yet most homely narrative which I'm about to pen, I neither expect nor solicit belief。佢意思就係嚟緊我將會講呢一個好似好日常生活屋企會發生嘅故仔，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呢最令到人意想不到，唔能夠相信，最瘋狂嘅故仔。呢句寫得幾好嘅， I neither expect nor solicit belief。 呢個故事我講出嚟呢，冇諗過會有人信， I don't expect nor solicit，更加冇諗過係要令到任何人相信。咁所以呢，佢就係話 I neither expect nor solicit belief。 跟住呢，佢就話啦 But tomorrow I die， 明天我就要死啦。 And today I would unburden my soul， 今日呢，我就將呢個沉重嘅包袱呢從我個靈魂從我個思想裡面解放放返低啦，咁樣幾有趣嘅一個開頭方式。好啦，我哋聽日繼續講 The Black Cat 黑貓 by Edgar Allan Poe。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李大超在街上发表演讲，强烈反对恢复清朝政府，宣统皇帝再度退位，黎元洪引咎辞职，蔡元培终于获得段祺瑞重用，拨云见日。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專家咧就建議啊，係批准科興嗰個嘅接種門檻咧就係降低至到三歲啊。咁即係話咧，幼稚園同埋係小學生咧都可以咧係打啦。如果係即係經衛生署底下嘅科學委員批准嘅話咧，就可以打埋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頭先我哋就訪問咗小學嘅校長啦，咁就話其實大家都上網課啊，混合式嘅課堂都上咗好耐啦。吓， 习惯晒 系惯晒啦，咁都可能都可以俾佢哋打，咁但系咧就未必话系即系好期望啊吓，或者即系好期望可以真系打晒针，可以即系有一个嘅全日嘅面授课堂吓，咁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咧？咁啊，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汤先生喺度，汤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系啊，我都系三个小朋友家长啦，咁我觉得我立场如果系佢容许系三至十二岁小朋友打咧，我小朋友尽快俾佢打。 系几大个啊？小朋友 啊？ 几大个啊？ 十二岁两个。 哦， 一个十岁。 O K， 系啦。咁咧就，我觉得依家佢上半日堂咧，其实好多活动都做唔到嘅，中学已经。今日啱啱中一啦，两个。 嗯。 咁佢一个礼拜依家安排一日咧，咁会翻学校做啲活动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到咗学，咁啊翻去食饭，又再换翻衫，又再翻学校。一系就佢自己出去食饭，我唔知边啲家长会咁样选择啦。但我觉得呢个一个好麻烦嘅操作，对我哋家长嚟讲。 你觉得嗰啲课外活动系有啲乜嘢？即系如果系冇得翻学校，咁会错失咗啲乜嘢咧？ 所有嘢咯，篮球、足球、田径，任何训练乜都冇晒噶啦，已经。 小朋友可能好重视呢啲嘅活动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而家大家再唔合作咧，即系唔俾小朋友再打咧，咁嘅困局搞落去咧，即系头先个有个老师讲得，我唔知老师定校长 讲得，校长， 大家习惯咗呢个模式咧，咁可能都好难再改噶啦，我觉得。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 我真系觉得即系反正佢哋都年年都打嗰、那个流感针，我觉得都系同一，基本上都系灭活啫，其实我觉得。太担心咯， okay， 明白，好啊，多谢晒汤生嘅意见啦吓，咁啊，请嚟另一位嘅家长代表嚟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沙田区家长教师会联会会长梁福厚啊，梁福厚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你又点睇咧？你就有冇听到啲家长嘅意见系点啊？ 都了解家长嘅意见嘅，咁其实我谂如果个疫苗安全嘅话咧，其实我谂家长都会乐意去俾啲小朋友打嘅，因为正如头先嗰位听众都讲啦，咁其实而家好多学生系未能够正常地上课啦，咁好多时系半日啦，咁尤其是而家比较年幼嘅儿童冇得打针，咁变咗其实佢哋好似冇一个完全正常复课机会咁样，咁所以都如果專家組個意見或者個數據係俾到家長有信心，係安全嘅，其實家長都會支持佢打嘅。 嗯，梁生，你接觸嘅家長，佢哋啲小朋友係幾大度噶？ 基本上係如果我哋而家暫時幼稚園嘅就未有，咁就小學到中學都會有嘅。 嗯。 佢哋點啊？即係主要個關注點都係希望可以全日面授課堂。 當然啦，咁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學校咧都會見到佢有啲就將個上課時間壓縮咗啦，咁就放學放遲咗少少就唔食飯，咁咧就用半天上課時間，咁有啲後下晝咧就會上 Zoom 啦，又或者網課啦，咁但係有啲咧就會直情唔上噶啦。咁但係取而代之咧就所有嘅興趣班啊嗰啲活動啊就會冇曬咯。 但都有冇啲家長可能對於疫苗嘅副作用有啲擔心？你覺得係有乜嘢地方係需要澄清多少少、講解多少少，讓佢哋安心嘅咧？ 我諗最都係個數據或者個 sample rate 可以大啲，咁然之後就先真正去個小朋友打啦。正如好似十二歲至16歲學生咁，最初都建議佢打兩針，咁後來就話發現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喎，咁可能就先打針，咁然之後再睇定個情況，然之後再打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最主要都係喺個臨床啊，又或者佢哋嗰啲喺外地攞到嘅數據，咁佢哋係真係安全啦，咁就先至落去小朋友。 即係而家就好似講得簡單一啲，係咪啊？你覺得？ 而家就純粹因為其實我哋就未真正見到有啲咩報告啊之類咁所以真係未 要多啲數據講出嚟先可以說服到家長。 中學生就七成打針啦，你覺得有咩經驗可以分享俾小學生都可以推高個接種率咧？ 其實我哋見到，因為我哋區裏面都多中學啦，咁其實咧我哋見到高中嘅，因為佢哋要預備 DSE 啦，咁佢哋嗰個意欲會強啲嘅。咁但係嗰初中學生咧，其實佢哋相對地佢哋某程度咧，佢習慣咗半天上課。咁其實呢、這個情況都唔係好理想嘅。咁因為 有咩建議啊？咁 其實都係。你讲对个上课时间啦，定话打针 嘅？即系推高接种率啦。不过时间可能系有限啦，或者同你倾到呢个先啦。有机会再同你倾下，多谢你先。咁、 okay. 就梁福厚咧，就系沙田区嘅家长教师联会会长嚟噶。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网娱和中国黄金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3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4.2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3，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港金报17,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点，啱啱系转咗1872.9美元，卖出系187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咁啊，较早前咧，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大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龙翔道东行线啦，清水湾道下行嘅坪石咧，交通都系相当之繁忙噶。太子道东去观塘个龙尾就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因为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相当之多车啦。隧道嘅情况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慢线去湾仔咧龙尾短少少，喺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的龙尾都分别排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多实街，龙翔道的龙尾在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呢，干诺道西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嘅，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对开慢线就需要临时封闭，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九龙区现时沿住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段就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塘尾道支路啦，同埋太子道西支路都系多车嘅，龙尾近港湾豪庭。新界方面呢，就屯门嗰边比较繁忙，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府地福亨村福亨村段多車啦，而屯門公路去元朗呢新墟至到黃珠路呢都係多車㗎，亦都影響埋呢黃珠路左轉出去屯門公路都係有啲擠塞。沙田嗰邊呢就主要係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段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清水灣到鄭直之去大清，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同埋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投資有心法， 反股有辦法， 佢哋一一解答。 揀股一定是見到它有個入貨信號轉強的信號，升穿某些移動平均線啦、大成交啦，就不會話咧不斷跌就覺得抵買， 平可以更平，即係佢跌穿了當某位我哋不知道，要直至到初步有支持力咧，你先去想。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四到十一點，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而咨询热线18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分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啊。冯德雄啊，咁啊，香港咧就系连续都好几年啦，成为咗全球咧最长寿嘅地区啊。咁啊，睇翻咧就系统计处咧，寻日就系出版咗《香港统计月刊》啦。咁就讲到话咧，就香港嘅平均预期寿命。今日见到咧，上年啊，2020年咧，男性同埋女性嘅平均预期寿命嘅数字，分别系咧，男性就系82.9岁，女性咧就系88岁。咁见到咧就系好几年之前咧已经超越咗日本咧，就成为咗全球啊最长寿嘅地区啦噃。 咁啊，香港继续系蝉联全球最长寿嘅地方。咁当然咧，呢一个系即系作为香港人咧，呢个都系一个值得骄傲嘅成绩嚟噶，系嘛？不过咧，但系一每次讲亲呢一个话题或者呢一种嘅话题咧，咁啊，同时亦都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就系话，香港人长命咗，但系佢嗰个生活嘅质素系咪同时都系得到改善咧？系嘛？佢所用而家数嚟讲，佢嗰个所谓幸福指数啊，有冇随住啊我哋嘅寿命越嚟越长？而是一路是会有增加呢，咁呢个都是值得大家即是作为香港人都值得倾下的一个话题来的。 早前咧，扶贫委员会就研究香港嘅贫穷数字啦，咁都攞到一啲统计处嘅数字。咁究竟长者嗰个贫穷率系点咧？咁啊，讲紧65岁或以上嘅长者咧，咁啊，如果系即系计埋政策介入之后啦，即系可能好多嘅一啲俾长者嘅福利之后咧，而家65岁及以上嘅长者个贫穷率咧就14.5%。 咁咧就係講緊咧係有180,000+嘅長者咧係屬於咧就貧窮嘅人口嚟噶。咁、其實個數字係跌咗啲嘅，咁因為舊年 有改善啦。 係啦，2019年嗰個數字咧係講緊19.7%，有成240,000長者係貧窮人口。咁而家2020年咧咁就即係上年啦嚇，咁、那個貧窮率咧就跌咗5%啊，咁都可以話係改善咗啲嘅。 咁其實對長者嚟講咧，即係好多時都唔單單係生活嚇、生活嗰個壓力咧，當然係緊要啦。但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即係香港嘅長者咧，香港人咧，除咗佢個壽命係平均壽命越嚟越長之外咧，其實你見到即係健康嘅活動能力高嘅長者咧係越嚟越多嘅。即係以往我哋以前覺得80歲。好老噶啦！我哋细个嗰时觉得80歲好老，好长命。其实都唔会点出街噶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你睇下我哋身边左右咧，好多70几、80歲，其实你乍眼睇都唔觉得佢年纪咁大嘅，或者佢仍然咧系好活跃嘅。咁除咗生活之外，啊经济嘅压力啊之外，究竟其他喺健康啊同埋精神上边，对佢哋亦都有啲乜嘢服务嘅需要咧？呢、這个都值得探讨嘅。 所以就係咧，因為而家就算係年長啦，咁但仍然有好多人咧係都係健康嘅、精靚嘅，可以 係啊，好生猛啊，係啊。 所以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討論咧，就係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去到延後嗰個退休年齡啊？嚇，咁啊，即係政府都有帶頭去做一啲嘅研究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點樣睇呢個做法咧？即係大家去到譬如65歲之後。仲希唔希望，或者仲想唔想，愿唔愿意继续工作咧？当然有啲人咧，可能因为出于自己嘅一啲经济原因啦，会选择系继续工作去到维生啦。咁但系其实咧，有啲人又认为啊，其实仲有好多可以贡献社会嘅一啲空间。咁会唔会都会选择去延后退休吓，咁去继续去贡献社会咧？咁都有呢啲人喺度。 所以对一个社会嚟讲，即系佢嘅市民啦，或者佢嘅国民。越嚟越長命，呢、這個毫無疑問係一個好消息。但係咧，要點樣去即係應對呢樣嘢咧，亦都為呢個社會咧帶嚟唔少，亦都係唔細嘅挑戰嘅。 咁不如都問一啲學者點樣睇今次嘅數字啦嚇。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理工大學老年護理研究中心總監梁以文啊，梁以文你好。 系你好 ，Hello 你好， 不如都呼吁下听众啦。咁大家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都自问系长者啦吓？大家又觉得自己嘅寿命啊，即系大家香港成个香港嘅香港人啊，个寿命都延长咗啦。点样睇咧？大家生活成点咧？有冇乜嘢嘅服务需要改善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同翻梁以文倾先啦。梁以文点样去分析而家即系香港嗰个嘅寿命延长嘅因素咧？系点解会越嚟长寿咧？ 其实我谂呢个数字咧都令大家好振奋嘅。不过想先讲讲个数字嗰个分析系啲咩啦？我觉得好多市民咧都有少少误解嘅，即系见到一个叫做预期长寿咁啊 life expectancy 咁个数字88，咁系咪我都可以生存到88咧？咁其实就唔系嘅。即系其实讲紧呢个预期嘅寿命咧，其实讲紧出生时期啊，即系话今年出世嘅人。其實我哋係預計佢可以女士嚟講可以生存到88歲，咁但係有一個條件咧，就係話即係冇一個特別嘅即係因素影響到佢嗰個死亡率啦，譬如打仗咁就唔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我諗大家讀到呢啲數字嘅時候咧，其實係講緊唔係我哋，即係其實係講緊今年出世嘅朋友，咁佢哋預計咧係可以生存到88啦，或者75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聽見長壽，香港人特別長壽都好開心嘅。咁特別原因呢，我相信呢係要多謝我哋個醫療體系啦。咁個醫療體系其實香港嘅醫療體系非常之出色嘅，即係喺無論各方面啦，喺呢個傳染性方面嘅疾病啦，或者係一啲嘅長期病患嘅治理啦、照顧啦，都做得非常出色。咁所以即使香港有好多人都係有長期病患都好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仲係生存得好好，嗰、那個壽命都係相當嚟講都係比其他國家係長啲嘅。 但係好多人救病就香港，譬如排專科排好耐啊，老人家排入院排好耐啊，但係其實你覺得相对嚟讲，香港个医疗已经系非常之 OK 系嘛？ 嗱，依家咁樣去分析呢件事啦，我相信我哋如果計翻全球，我哋用 GDP 嚟計，我哋香港都擺咗好多嘅資源落去我哋嘅醫療嗰方面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覺得等呢個公營嘅一個醫療咧，係而家嚟講都越嚟越長啦。不過亦都唔可以即係忽略咗咧，其實私營嘅醫療咧，或者啲資助嘅醫療咧，例如東華三院啊或者嗰啲，咁其實佢哋都做緊一啲好多嘅工作咧，係幫緊香港人的寿命可以延长的。咁所以当然啦，我哋都会有啲 complain， 即係话其实点解要排咁耐嘅慢性疾病，或者係一啲嘅专科嘅医疗都要排咁耐。咁其实真係嘅，即係大家人口老化嘅时候呢，嗰、那个医疗嗰、那个负担係相对嚟讲係重嘅。咁不过如果我去睇过其他外国嘅医疗呢，其实香港医疗真係做得好好。 嗯，咁啊，梁教授又点样睇而家长者嘅生活质素咧？咁我哋头先都引述咗数字啦，就系讲紧上年咧，就系长者嘅贫穷率系14.5%啦。咁其实都系过去嗰超过12年咧，系一个新低点嚟噶。你觉得系咪长者嘅生活质素有改善咧？系咪政府嘅一啲长者福利政策系到位咧？ 如果睇翻上次佢政府个报告咧，佢都有提过，就系话如果佢唔介入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嗰个贫穷线系相当多嘅。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四个人有一个人系贫穷嘅。但系当佢介入嘅时候咧，即系意思即系话佢俾咗一啲嘅综援啊，或者一啲嘅房屋津贴啊，或者一啲嘅其他啲唔同嘅券啊，好似一啲嘅医疗券啊咁样，或者长者嘅生活津贴啊咁。咁之后咧，嗰、那个长者嘅贫穷嗰个人数咧，系相对嚟讲系低咗好多。咁你问佢做得好唔好咧？咁我觉得其实佢都尽量做嘅，即系喺即系成个政府嘅架构嚟讲咧，我嘅理解就系、是、其实佢都好鼓励即系、就是、老人家系尽量留翻喺自己屋企嘅。咁留翻喺自己屋企咧，其实系平啲嘅。即系如果你住喺老人院啊，或者系住喺医院啊，咁当然医院系最贵啦，每日一张床都系讲紧成5000蚊嘅一张床啦。咁但系住喺屋企一定唔使用5000蚊一日啦，咁样。咁所以喺政策上咧，做得啱嘅嘢咧，就系应该系话，即系点样 aging in place， 即系话点样鼓励老人家尽量喺翻自己屋企嗰度居住咯。咁但系呢样嘢要好多配套嘅，包括咩咧？就系包括一啲嘅照顾者啦，我哋点样支援啲照顾者啦？点样令到个社区系即系老龄友善啊？即系 age friendly 老龄友善，咁呢样嘢其实都唔系净系政府可以做晒嘅，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帮下手嘅。 以而家香港嘅现况嚟讲，你觉得即系喺老年友善嗰度，其实最紧要系要做多啲咩嘢咧？ 其实好多嘢做，因为就算世卫咧都最近都特别推呢一个即系社区老龄友善呢一个概念啦，即系唔单止香港好多面对老人化嘅问题，其实其他国家包括可能系一啲发展緊嘅國家咧，都係即係有呢個老齡化問題。咁老齡友善嘅社區咧，其實好多嘢做嘅。嗱，我隨口噏啦，包括可能嗰啲街嘅一啲嘅路邊啊，點樣能夠可以推到輪椅咧？大家而家都見到好多輪椅都係即係喺街度行走嘅。咁但係我哋嗰、那個叫即係個路嗰個 curb 啊。佢系唔系斜线嘅？嗱，如果我哋去外国咧，就好感受到香港嘅不足啊！即系嗰个 香港系一级嘅， 系啦，系啦，佢香港有一级嘅，咁、那个轮椅就好难推嘅。咁呢样嘢咧，其实咧，如果讲到社区友善咧，其实呢啲嘢就好简单，就已经可以做到。如果我哋系去外国咧，其实见到啲老人家咧，其实佢哋甚至系自己揸个电动轮椅出街啦，系嘛？咁嗰、那个环境系等佢哋系可以喺个社区度走嚟走去嘅。咁当然啦，香港都有有相对嘅支援嘅，例如最近嘅2蚊60歲以上就可以搭车，系啦。咁呢样我觉得即系政府做得好好啦。佢令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年青嘅長者啦，60歲至65歲，我哋都叫佢年青長者啦。佢哋都可以用一個即係相對嚟講平啲嘅價錢，可以去搭車。嗱呢樣嘢咧唔係搭車嘅問題，而係咧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嘅問題。因為佢哋能夠可以跨區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因為要慳翻啲錢而將自己困喺一個自己 住嘅社區，可以去到其他區參與其他活動，或者去探啲朋友咧，其實係幫到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嘅，亦都有一個社交健康。咁呢樣嘢咧，其實好緊要啊！老人家好多時咧，我哋發覺佢有抑鬱嘅，不過好多人都唔報，即係唔會話俾人聽。其實我有抑鬱，但係對於我哋嚟講，老人家嘅抑鬱咧，其實呢一個議題咧係一個相對越嚟越嚴重嘅議題。咁我諗如果能夠做到社區老齡化嘅一個好嘅現象咧，係應該可以幫手咯。 係嗱，點樣睇而家嗰個長者嘅就業情況咧？咁其實頭先我哋都討論過，係咪有需要再即係褪遲一啲退休年齡嘅討論啦？咁嗱，而家睇翻統計處嘅數字咧，65歲同以上咧嘅勞動人口咧係16万几啊，嗰個勞動人口參與率咧係12%。咁當然我哋唔係好知道，即係呢啲人士點解會喺65歲以後繼續去工作啦？究竟係佢哋生活面臨住一啲嘅經濟壓力而需要繼續工作咧，定係佢覺得佢自己都可以繼續有能力工作就而繼續工作咧？咁你覺得又關於呢個長者嘅就業咧，就即係當然啦，我哋唔希望即係呢啲年長嘅人士為咗生活而繼續去即係奔波啦。咁即係希望可以有啲社會福利網可以幫到佢哋啦。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有好多即係仲有好多一啲嘅長者係有技術有知識嘅勞動力係仍然有待釋放喎。咁但係如果俾佢哋繼續去到延遲退休嘅時候，有啲人又話可能係減少咗一啲年輕人嘅一啲上位嘅機會等等。你點樣睇成個一個長者就業嘅一個議題咧？ 早幾年我哋都有研究過呢個問題，即係其實長者就業就並非單單係從一個經濟嘅角度去睇，因為而家調翻轉咧，即係成個世界都係。老人家其實調翻轉咧，係比起年青人咧係富裕少少嘅。嗱呢個現象咧，可能大家未必完全贊同，但係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個假設，就係話老人家係要幫手嘅，老人家係要攞福利嘅，老人家係要要得到其他人嘅支援。但係調翻轉咧，其實真正睇啲真正嘅數字咧，如果以美國嚟計嚇，嗰個老人家嘅嘅富裕程度咧係高過啲後生嘅，咁香港我冇一個數字啊，不過我就睇到咧，亦都香港有啲唔少嘅老人家咧，其實佢可能即係工作咗咁多年咧，佢亦都有一定嘅儲蓄嘅。咁當然咧，我哋都唔會話即係全部老人家都係富裕嘅，不過亦都有啲老人家係需要為咗經濟去即係繼續工作啦。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老人家唔係一個 homogeneous group， 即係唔係一個單一嘅體系，而係好複雜嘅體系嚟嘅，即係佢係複雜到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頭先大家提過話一啲朋友其實佢退咗休之後點解再出嚟做翻嘢咧？佢未必係為錢嘅，佢可能係為咗即係寄託時間啦，覺得自己仲有精力啦，仲有可以對社會有貢獻嘅地方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去做一啲訪問，問唔同類型嘅老人家，佢工作呢其實係有唔同嘅目的，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咁最希望如果真係大家做到可以社會老齡化嘅時候，大家age friendly 嘅社會呢，其實係要接納老人家自己嘅選擇，因為每個老人家佢自己嘅選擇，可能背後都有啲特別嘅理由啦，係咪？咁可能啲仔仔女女已經大過曬，佢孫又唔俾佢湊，咁跟住咧，佢喺屋企又好鬼悶，咁佢可能想做翻一啲即係好似 consultancy 或者一啲嘅顧問式嘅工作，咁佢亦都可以幫到社會。其實咧，我問過好多老人家咧，其實當尤其是啲有學識嘅老人家咧，佢哋調翻轉佢好想幫一啲就嚟升職、就嚟上位嘅朋友，佢哋想俾一啲 wisdom 經驗啊，傳授啲經驗俾佢哋， 係俾智慧佢哋。咁如果我哋係即係好負面咁去睇話，佢阻住我哋去升職咧，咁又有少少唔公道嘅，因為有啲老人家其實佢真係想真心去協助我哋呢班年輕人，因為其實佢哋嘅分享係。相對嚟講係，我覺得有少少係無價嘅。咁佢亦都唔需要，即係去到佢咁嘅年紀，佢唔需要去爭上位啦，亦都唔需要特別去揾錢俾自己嘅時候咧。其實佢真心係想幫我哋嘅。咁我覺得成個社會如果講 age friendly， 即係話一個長者友善嘅社會咧，其實係要牽涉埋咧教育我哋嘅即係年輕嘅一輩啦。 即係點樣去睇老齡化呢樣嘢？老齡化唔好將佢妖魔化咯，即係當大家聽見哇年紀好大啊，或者好多老人家喺個社會啊，我哋嘅醫療就冧啦咁。咁呢樣就唔公平嘅，因為其實好多老人家其實佢一早已經準備咗一啲嘅醫療費用，即係我都聽過有啲老人家佢準備咗一啲醫療費用係俾自己，佢唔想。佢唔想令到自己嘅仔女要负担。 梁英文，你头先讲呢个问题都几有趣，因为你话，其实咧好多人都未必相信，长者嘅一群咧，佢哋嘅经济能力可能咧系比后生嘅一群咧系更加好嘅。但系咧，好可惜就话你冇香港嗰个研究，你觉得香港个情况系咪会唔会两极化比较严重咧？ 会嘅，我相信亦都系有两极化嘅，即系当然啦，即系我冇一个数字话，即系有几多 percent 嘅人系即系真系为咗经济而工作啦。咁我值得去再做一啲咁嘅研究咯，即系我都今日我哋 始终我哋喺香港嘛， 系啊，鼓励到即系如果能够我哋鼓励到一啲即系好嘅研究，系去研究老人家喺香港嘅老人家。 因为如果我哋即系 establish 到香港真系两极化咧。咁變咗政府應對所謂老年化嘅策略咧，其實就要分開兩邊去做，就唔單止係有一方面固然係一個經濟嘅援助啦，即係令到老人家嘅生活好一啲啦。但係如果真係有兩極化咧，咁就要可能兩方面都要做嘅咯。點樣令到佢哋個滿足感啊、精神都會係滿足啲啊，都係一個課題嚟嘅喎。 係啊，係啊，絕對贊成啦，絕對贊成啦，係啊。我哋就係少咗呢啲數字。其他國家是有這些相關數字，包括新加坡或者日本，他們真的政府擺資源去做老人的研究，我覺得香港都需要做的。 是啊， 梁以文教授啊，咁由于我仲有一个问题，有关于即系院舍嘅问题，想请教你啦。咁不如我请你七点之后再同我哋倾多少少时间，好吗？ 好啊， 多谢你吓。咁我哋就同紧咧就系理工大学老年护理研究中心总监梁以文教授倾紧啦。咁啊，讲到就系而家香港嗰个嘅平均预期寿命咧，咁就系个情况就系男性咧就系讲紧82.9岁，女性咧就系88岁。咁亦都见翻过往嘅啲资料咧，咁香港系一个全球啊最长寿嘅地区嚟噶。咁我哋头先探讨咗唔少嘅啲长者议题啦，包括系长者嘅一啲嘅贫穷情况啦。一啲嘅就业情况啦，一啲嘅唔同嘅一啲方面嘅研究啦，咁大家又点睇咧？大家系咪长者咧？第二，大家嘅生活而家系点嘅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先进行反卫星测试，产生大量太空碎片，导致目前驻守国际太空站嘅七名太空人一度被逼躲入逃生舱，做法危险同埋不负责。俄方就回应说，碎片已经离开国际太空站轨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俄罗斯发射导弹摧毁自己的一颗卫星，并且产生几千块碎片，目前已经确认超过1500块可追踪的碎片，但是有成千上万块无法追踪的小碎片，指碎片已经扩散到地球轨道。俄罗斯就回应说，国际太空站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例行操作测试，俾太空人按标准程序进入逃生舱。目前碎片已经离开国际太空站轨道，太空站处于安全区域。按照美方的讲法，俄罗斯试射一枚反卫星导弹，击中一颗1982年发射、已经停用多年的间谍卫星。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中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未散得晒。而家咧龙尾仲系接近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利安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后车少啦，近住律伦街嗰段啦，车龙就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系喺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啦，因为曾经有坏车，所以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咧，主要就系彩虹交汇处啦，而家交通系相当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啦，咁再加上上去大老山隧道支路啦，一路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定富街。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顺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咧，可以试下食新鲜嘅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 Lily。加入政坛已经两年，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高兴今年有机会成为新秀主持，不单止可以同不同嘉宾有思想上的交锋，还可以透过大气电波抒发己见。 政坛新秀训练班， 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绕、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香港人嘅長壽啊！咁香港人嘅長壽咧，頭先都討論咗唔少議題，包括就係長者嘅就業啦，以及係一啲嘅一啲長者友善嘅一啲政策啦。咁我哋就繼續同咧就係理工大學老年護理研究中心總監梁以文教授傾緊噶，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仲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关于系院舍啦。咁一啲可能有需要被照顾嘅长者啦，咁而家就需要入住啲嘅安老院啦。咁根据劳福局局长罗志光所讲咧，长者嗰个嘅入住安老院嘅比率啊，就由咧以往嘅6.9%下跌到而家嘅4.1%吓。咁但系咧喺一个已发展地区里面咧，仍然都系属于高嘅水平啊。因为佢话咧系要跌至近3%咧，先至合理咁。嗱，而家即系政府做紧好多嘢，去到增加啲院舍供应啦，包括买位啊等等啦。咁但系咧就仍然有一个空间系去到改善啦。你点样睇而家香港嘅一啲安老服务咧？系咪要再增加去到应付嚟紧人口老化嘅需求咧？ 我想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想入老人院住的，即是包括啲老友记啦，同埋啲屋企人啦，其实都不是很想将佢送去老人院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可能老人家真的需要好多的照顾的时候呢，就唯有咁做啦。不过我相信呢，佢罗局长佢呢一个建议呢，其实是一个出自好意的。我估佢是即是亦都有比较过一啲其他国家的。我的理解呢，就是其他国家呢都是尽量少将老人家摆入去个院舍里边嘅，因为院舍系一件好贵嘅一个成本嘅一个服务嚟嘅。如果讲紧一个院舍可能要即系照顾一个老人家咧，可能要差唔多10,000蚊，10,000蚊一个月咁样。咁呢个仲未计佢其他嘅医疗费用吓，即系只不过系张床啫咁。咁但系如果尽量个制度上可以头先我提过，尽量保持到在屋企度居住咧，其實個價錢咧係平好多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其他國家或者香港嘅政策上咧都好想老人家可以住翻自己屋企啦。咁呢樣嘢係要好多好多配套嘅，唔係話老人家願意就得，而係屋企人嘅照顧啦，或者係有冇一啲就算我哋話所謂姐姐嘅照顧啦，係咪真係即係可以做到一個適合嘅服務？即系照顾俾佢咧，咁先至可以 keep 到嘅老人家喺屋企嘅。 我哋见到啲个案咧。即所以政策建议的范畴就不是说不断地增加安老院的供应，而是咧去鼓励或者系资助一啲嘅居家照顾啦，系嘛？ 系啊，其实政策上是应该咁嘅，因为如果你计即系左袋加右袋啫，你要提供一啲嘅老人家嘅服务，咁你一系就摆佢喺院舍嘅资助。因为我哋而家好多嘅老人家嘅住宿咧，都系政府资助噶嘛，咁只系有一部分咧，就系即系完全私营嘅，就系全部系屋企人自己俾晒钱啦，咁所以政策上咧，系应该鼓励屋企人系尽量 keep 住老人家喺屋企里边嘅。咁但系我哋都睇到咧，香港摆落去社区照顾嘅资源咧系唔够嘅。好多照顧者其實是好疲憊嘅，即係佢冇辦法，即係日以繼夜咁照顧老人家嘅時候咧，佢都好 exhausted， 好疲倦啊！咁所以咧影響到佢哋嘅決定。咁我哋好多時就鼓勵點樣可以令到啲照顧者咧，尤其是屋企照顧者咧，其實佢哋有一種機會係唞下氣，或者係有一啲特別嘅支援俾佢哋，等佢哋咧可以繼續可以照顧佢嘅老人家啦，咁样。 好啊，唔该晒你啊，梁绮铭教授，多谢你吓。 系， 咁啊，梁绮铭教授咧就系理大嘅老年护理研究中心总监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咁听众又点样睇而家香港嘅长者嘅生活状况咧？电话旁边有听众刘先生喺度，刘生你好。 系，大家好，我姓刘嘅， 请讲啊。 我想讲咧，人类系比较贪心嘅。我哋追求嘅唔单单系长寿咁简单，系包括埋健康，包括身心灵健康嘅长寿。呢个身心灵系包括埋啲咩咧？我哋人类成个宇宙大自然环境都咁，我哋先会有健康长寿嘅。 咁你觉得香港嘅长者有冇呢个身心灵嘅健康啊？ 我觉得有啲有啲冇咯。 吓， 系啦。 咁啊，有啲咩方面可以改善呢？ 例如我哋可以改善成个大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污染先咯。咁成个大自然环境得到一个健康嘅身体， okay. 我哋人民先会有一个健康嘅身躯。 好啊，多谢晒刘生嘅意见啦。咁跟住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系， 请讲。 好。点啊？ 系有咩意见啊？ 系 嗱，我今年就68岁。 系 咁咧，佢认为香港个医疗咧就真系好好嘅。如果你唔系有咩突发病咧，即系你想死都几难。点解咧？喂， 你继续讲啊。 咁咧就去政府医院咧，咁啊攞血压药啊，攞糖尿咧，佢每年咧就嗌你抽血啊，抽几次。一阵间你只眼痛咧，佢又排期，排期咧又睇，永远都同你排。 咁咧，佢醫療咧，你落佢仲緊張過，即係你阿媽咁滯。 嗯。 日 check 住你，成日咧又叫佢食血壓藥啊，呢樣嗰樣啊。所以即係咁長壽 咯、啊， 就係咁樣 去 原因 咯、啊。好啊，多謝何女士啊，咁啊都讚揚翻即係香港嘅一啲醫療制度啦嚇。咁、啊、好啦、啊，我哋呢個時間都不如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虛擬貨幣、啊。 阿仔啊，帮我记低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 咦，呢个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电话号码嚟嘅？你想打去玩游戏啊？ 仲紧要过玩游戏啊！我谂住打去讲下我对一台节目嘅意见啊！ 哇，咁有意思！ 系啊，11月19日星期五喺 开心日报 精灵一点 手下留情 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听众都可以打18723111台长热线发表意见啊！ 哇，咁我到时都要打电话先啊！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冠心病是香港的都市杀手病，亦都是形成猝死的主要元凶。除了先天成因之外，后天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亦都会导致患上冠心病。究竟怎样可以预防呢？万一患上，除了食药和做手术之外，在生活细节上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医生与你 守护你的健康，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7了，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呢，想讲讲虚拟货币。冯德雄啊，近年那个虚拟货币那个的价格呢，真是波动都不小。啊、有些人都视为一个啊，都是一个投机炒卖的一个机会啦。但是都要注意一个风险啦。都要看看呢，其实现在虚拟货币那个，即可能大家都听过不少啦。咁就会譬如比较为人熟悉的是譬如比特币啦。咁点样去发行嘅咧？咁其实就有啲人咧，就系透过挖掘嘅方法咧，去到生产比特币嘅咁。咁但系咧喺挖掘嗰个过程咧，又要经过好多嘅，譬如系用电啦吓，有好多嘅碳排放啦。咁啊，见到近期咧就内地有一啲新嘅规管啦吓，咁就讲到话咧系一啲有啲禁止挖掘嘅行为。冯德雄 系啊，咁啊就发改委亦都今日咧就发出了一个新的指示，就是说会严格管制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的挖矿的行为。如果是发现到有私人是从事这个挖矿的业务或者这个运作，可能就要征收惩罚性的电费。如果是公家或者企业或者组织，更加是明令禁止。 咁亦都睇睇咧，另一边厢咧，咁其实见到有啲地方啦，都认为咧，即系因为呢啲嘅虚拟货币、加密货币，咁佢哋可能系有一啲嘅洗黑钱啊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都研究紧点样去规管嘅。咁而家香港咧就系仲系研究紧点样去规管嗰啲嘅虚拟货币嘅交易平台啦。咁而咧就系而家嚟讲咧，咁如果嗰个虚拟货币交易咧系证券类型嘅，咁就係受住證監會嘅監管啦。但如果唔係證券類型咧，就暫時未有監管嘅。咁應該係點樣做法咧？ 你而家嘅針對呢個虛擬貨幣嘅監管或者呢個問題咧，其實主要係兩方面啦。一個就係佢嗰個安全性嘅問題啦。咁呢個就係呢個貨幣嘅交易係咪一個安全可靠嘅貨幣，對於一個國家嘅或者一個社會嘅金融系統会有啲咩冲击咧？咁呢个系一个课题啦。第二个课题咧，就系一个能源环境嘅问题啦。因为头先你讲就系话，呢个挖矿嘅业务咧，其实咧就系用咗好多能源嘅。咁有啲研究咧就话，其实一年嘅挖矿，所谓挖矿嘅发掘呢个虚拟货币嘅活动咧，所用嘅电量咧，即系是至少等于16个国家一整年的电量的。 哇， 所以呢其实你又讲紧不同的地方想话对虚拟货币有所监管呢，其实都是不离这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说它那个运作的安全性。第二个就是说它对于能源那个损耗那个带来的影响。那究竟国家今次出手是着眼于哪一方面呢？那就是要请个专家先知道了。 咁啊，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大家有冇即系研究呢个虚拟货币咧，甚至有去参与呢个嘅投资嘅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智慧城市联盟金融科技委员会主席陈家豪啊，陈家豪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 好。 不如首先请你同我哋介绍下，挖掘呢个虚拟货币嘅过程系点？点解会用上咁多电力嘅咧？ 哦，這個好得意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傳統嘅方法咧，你有人監管嘅時候咧，其實啲安排咧，邊個人開住架機，邊個人咧就負責邊個範疇嘅嘢嘅。咁啊，但係當我哋發明咗呢、這個互聯網啦，你又發現互聯網咧冇人監管，即係正常互聯網啦，代表即係我啲國家佢要有人監管嘅話，佢嗰、那個我就覺得唔係真正嘅互聯網嚟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喺冇人監管嘅狀態底下咧，你要鼓勵咧個個開住架機咧，咁你要諗啲橋出嚟。咁嗰個橋咧就係、是、好似叫做抽獎啊，大抽獎。咁佢又落咗啲咧，即、就、係、是、一個特別嘅指令咧，咁啊喺啲特定嘅時間環境咧，你好似大抽獎咁抽中咧，咁你就會有獎勵嘅。咁就因為呢個我哋叫做 game theory 啦。就鼓勵到咧，就個個咧就爭相咧就開住啲機，咁啊用通過一啲咧即係好難或者咧要大量嘅計算啊，咁你先至有機會咧提高咗咧你中獎嗰個機率嘅。咁喺呢個鼓勵性嘅情況底下咧，個個就開住啲機，咁好多機一齊開住啊，咁嗰個網絡一定行啊嘛，咁咧就網絡行緊嘅時候咧。咁其實譬如 Bitcoin 呢啲咁嘅嘢咧，最簡單咩都冇嘅，佢淨係話記住咧邊個人咧係持有咧幾多個 Bitcoin 嘅啫。咁簡單嘅環境只要有大量嘅機開住啦，咁你冇人咧買到去改到啦嗰、那個我哋叫做帳本啦，咁咧就好可靠啦。咁但係因為計數嘅時候啊。Bitcoin 最初計數嘅時候咧，佢就冇計到咧有咁大量咧咁多人用，咁佢就落咗條好辣嘅方程式。咁咧就因為大家咧就諗到啲千方百計啦，咁買啲咧 GPU 啦、令到佢能夠抽到嘅機率提高咧，咁就個負面結果咧就係、是、個都走去咧用好多電啦。咁所以咧，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定要用電嘅，就只係咧你鼓勵嘅時候咧，你係計得條數去盡咗， 咁 個個開住架機嚇，咁就會造成而家呢個問題咯。 其實挖礦係需要啲乜嘢嘅器材或者硬件嘅咧？ 嗱，正常你走去挖咧，根本就一個普通 PC 攬個手機都挖到嘅，正常啊，即係如果唔係個個都攞啲好大即係好快嘅機，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計過咧，如果你要提高個機率咧，你就要用啲咧，真係我哋嗰啲嘅顯示卡 GPU 咧，因為佢計嗰啲複雜運算嘅能力咧就高啲嘅，咁所以咧就個個買嗰啲卡，但係嗰啲卡咧就一定係用好多電嘅，係啦，即係個機率問題。 咁而家宏觀全球咧，即係比較多挖礦嘅礦場係喺邊啲國家或者地區嗰度咧？香港有冇嘅咧？ 有嘅，嗱、那個情況係咁嘅，因為頭先都大家都講過啦。电好紧要嘛，咁即系边度咧啲电平咧，咁佢哋就摆晒喺边度嘅。咁而家咧，其中多啲嘅咧，就是、俄罗斯啦，因为个天气冻啲啦，同埋有天然气啊或者各样嘅能源啦。美国啦，美国某啲州份咧，佢个能源嘅成本系低啲嘅，有水力发电啦，有风力发电啦，又有呢个平啲嘅，好似天然气啊咁样。即系呢类国家咧。即係例如可以咁講巴西啦咁樣都有啦，呢啲嘅存在嘅。咁香港啦，就電費咧就貴過呢啲地方，但係就都會有人用，但係就唔係好大量咯，因為成本問題。 中國內地嘅情況點？ 哦，以前就係全球最多噶啦，即係由我哋大家瘋狂咁樣啦，即係推動嘅，即係可能2010几年。就个个都喺嗰度落矿场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好似贵州啊、云南嗰啲地方，电好平，水力发电，咁啊个个都喺嗰度挖， 咁啊，但系就喺吓三几个月前开始啦，就呢、這个用一个高压啊，或者系一个好认真嘅态度啦， 强硬嘅措施啦， 系啦系啦，就去执行啦，佢嗰个以前已经落咗嘅一个法令，咁就导致到咧就嗰个措施即系嗰啲叫做硬功咧就落咗嚟啦，啊，即系真系要贯彻执行嘅时候咧，就真系应该系理论上一间都冇噶啦，而家。啊、就算有咧，都系偷偷地啦，好细好细咁样喺度试啊，喺度玩啊，咁样咯。 嗯，即系你觉得而家即系中国内地系已经清晒呢啲矿场啊？ 系啊系啊，有人落下马啦，吓、啊、有啲真系支持佢。佢好多时咧，有啲咧就系攞啲资源咧，就话嗰度系做啲咩研究，嗰度啊其实系有个数据中心咁。其实个数据中心咧，有机会系个矿场啊，呢个一类咯。第二类咧就系、是、真系山寨式，吓买咗好多呢啲咁嘅设备，就喺啲好平嘅个电力啦，好低成本嘅情况底下咧，就喺度挖矿。呢两种都有，咁但系依家就冇晒噶啦，应该理论上。 你点样理解内地呢啲整治挖矿嘅活动咧？同埋而家即系话要研究对呢啲挖矿活动咧，就系、是、加征一啲惩罚性嘅电价咁。你点样理解呢啲嘅措施啊？ 嗱，呢个咧就。其实就一路都啦，某几个国家啦，好似印度啊、中国啊呢啲啦，一路都唔欢迎呢样嘢嘅。因为点解咧？你容许呢个虚拟货币嘅交易啦、蓬勃啦，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你买卖嘅时候咧，就好似绕过咗个税制啊，咁你可以唔交税啊，咁我俾钱你俾虚拟货币，收钱又系咁，咁你点样去收税咧？咁啊？但系而家最大嘅点解而家会即系嗰个措施咁强烈嘅咧？就系、是、因为大家都听过呢个央行数字货币，CBDC 咧就又嚟一路喺度测试嘅阶段咧，应该差唔多咧就要落地噶啦。咁你央行数字货币落地咧，最大嘅影响咧就系、是、所有嘅社会交易活动咧都会有个比。中央咧可以跟到嘅機會啊，因為可以咧 check 到啦，你幾時買個嘢，買嗰啲乜嘢，邊個同邊個有交易。咁如果係咁咧，有好多咧，即係你大家都理解啦。而家喺內地做生意嘅有兩個帳噶嘛，一個就係管理帳，一個係税帳噶嘛。咁因為啲税咧率係好高嘅，咁呢個税率都係以前一早咧定落噶啦。咁又唔知點改，又唔知點樣樣啦，去執行嘅時候咧。咁啊，為咗咧，減低呢個社會咧，係偷偷地咧，用第二啲辦法咧嚟做交易。最容易嗰個咧就虛擬貨幣。咁啊，如果你容許佢繼續嘅，呢個央行數字貨幣嘅落地咧，係會做到咧一個阻礙，冇人會用嘅。咁啊，我個人覺得咧，呢一個咧就係、是、鋪好條路，清曬啲啦。即係沙沙石石啦，就令到咧呢個世界級嘅大工程啦，能夠順利可以實行咯。咁我自己咁睇，呢一剎那咧就唔俾你玩，唔代表咧以後唔俾嘅，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喺美國嘅交易所咧，即係虛擬貨幣交易所咧，已經紛紛咧就要求啲客户咧做實名制噶啦。咁即係以前大家有個誤解嘅。我用虛擬貨幣咧就冇實名嘅，但係就而家調翻轉啦，好多咧大嘅即係嗰啲交易所咧都被當地嘅政府要求啦，包括呢個南韓啦，包括日本啦，而家美國啦，都係要實施實名制噶啦。 OK， 好啊，陳家豪啊，就係有關於呢個虛擬資產嘅啲規管同埋香港可以點樣規管法咧，我哋請你7:30新聞之後繼續同我哋傾一陣好嗎？唔该晒，好，我哋电话系18723111，转头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到 4.3%， 由7至9月的 4.5% 回落，跌幅是 0.2 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由 2.1% 下跌至到 1.9%。 北京季节性调整的失业人数下跌至到17万1800人，减少大约8800人。就业不足人数下跌至到72700人，减少大约6300人。政府统计处说，与消费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当中，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明显下跌 0.8 个百分点至到 7.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展望劳工市场应该会继续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将取决于经济复苏步伐。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有送递员不满被削减订单服务费和待遇欠佳，下午派出8名代表和公司会面。其中一名代表说，如果未能够获得满意答复，会再计划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或者是繁忙时间罢工，希望会面获得实际成果。几十名外卖送递员到会面现场的大厦外声援，有人举起标语不满资方的待遇。大约20名警员在场戒备，部分警员身穿防刺背心，又拉起橙带，并且在行人路架起铁马。警员提醒在场人士遵守限聚令和拍摄现场情况，其后举蓝旗指在场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呼吁聚集的人散去。 Foodpanda 营运总监说，期望会面有成果，又强调资方没有报警。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由印度来港的21岁女患者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曾经在印度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至于早前3宗涉及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并且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最新的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3宗个案基因排序几乎一致，显示3人极可能在德国酒店逗留期间受到感染。另外，因应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15楼北翼，涉及基因排序相同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 AY.4.2 亚系的群组，中心上个星期五在2宗个案房间和那个楼层共用的空间采集73个环境样本，13个样本呈阳性。44名在今个月1号至到6号曾经入住酒店同一楼层北翼房间的住客，已经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西九龙裁判法院同沙田裁判法院今朝早分别接到可疑信件，消息话西九龙法院收到的可疑信件是寄俾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张杰仪，内容涉及一些粗言秽语。另外有一个信封装有少量白色粉末。至于沙田法院收到的可疑信件，收信人是裁判官彭亮贤，是裁判官彭亮庭。警方仍然在调查犯案动机。律政司发表声明，严正谴责近期涉及刑事恐吓法官的案件。声明说，绝不姑息恐吓法官和司法人员的非法恶行，任何人以违法的卑劣手法企图影响法官审理案件，特区政府必定会严肃跟进，将不法之徒绳之于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比较塞车的隧道先。现时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很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华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天马苑。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过海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铜锣湾跑马地线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的，是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九龙的情况受到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龙翔道来往方向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非常之多车的。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都是交通繁忙啦。咁而家沿住观塘道去龙翔道的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的交通就大致回复畅顺，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就仲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系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交通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就係虛擬貨幣嘅規管啦。咁啊，唔知聽眾有冇研究虛擬貨幣或者係投資相關嘅產品啦？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智慧城市聯盟金融科技委員會主席陳家豪傾緊嘅，請翻陳家豪出嚟先。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阿陳家豪想繼續請教你咧，頭先你講即係。中國今次係即係重手啦，去整頓呢一個虛擬貨幣同埋呢個挖礦嘅活動啦。咁其中一個原因你講就係話，即係同呢一個數字人民幣嘅出路係有好大嘅關係啦。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同呢個能源嘅損耗有冇關係咧？ 哦，絕對有啦。頭先大家都聽到啦，嚇、啊、你要碳中和啊嘛。 嗯。 咁你要減低個損耗，最容易做嘅就係呢啲咁大損耗嘅行為啦。 嗯，而嗰種行為係佢唔中意嘅，係啦，嗰種行為係國家其實唔中意嘅，咁啊最好。 你有冇話中唔中意嘅？但係你要履行呢個巴黎協定，你要喺2030年實現碳中和，你最易做到嘅就係唔做呢啲。即系都唔知道，暂时啦，系好事定唔系好事嘅生意咯。啊，你当个生意嘅话，又收唔到税，系嘛？咁啊，又唔知道咧呢个虚拟货币啊，长中短期啊，系对嗰个经济有几大影响。我哋不如就啊，佢睇到啦，另一边呢、這个央行数字货币又要落地啦。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央行数字货币会产生好多正面嘅影响啦。 嗯， 啊，话唔埋呢个 GDP 咧系会增加嘅。咁你一箭上吊，你停咗佢，咁我觉得咧，佢呢个动作咧系好聪明。 嗯，嗱，咁啊，记得喺 六月至到九月一段时间咧，就即系当时已经放风出嚟话会整顿呢个虚拟货币啦。即系我讲内地，当时就曾经一度影响到个虚拟货币嘅市场咧，有一个波动嘅。咁今次你睇嗰个影响会系点咧？ 嗱，呢个好难讲嘅，即系你睇边类啦。当然最大嗰几个啦，其实已经好多人揸住啦。咁啊，呢、这个。向下走呢就因为原来最大嗰啲矿场唔见晒，大家就有个即係唔稳定嘅呢、这个消息出嚟啦，咁向下走呢就正常。咁而家另一方面呢，你欧美呢就将佢呢常态化，或者呢个变咗到主流化、有好多嘅即係衍生嘅传统嘅衍生工具呢，就已经呢就将佢变咗做即係虚拟货币，係变咗做一个真係資產啦，咁因為一變咗做呢、這個即係傳統嗰個交易嘅平台入面啦，都已經包含咗嘅一個元素啦，咁大家又憧憬啦，呢樣嘢咧係會再向上游啦，咁而家就有破頂啦，係嘛？咁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即係呢啲咪即係等於以前dotcom年代係嘛？大家炒呢啲科網股啊，嗰、那個熱潮一樣啫嚇。咁 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嚇。咁有啲空閒錢嘅，你咪投咯係嘛？有啲傳統嘅即係機構嘅，咁你都要學下嗰啲係乜嘢啊？你都要令到練下兵啦、咁你未必係瞓曬身落去，你都要做咯。 好啦，咁陈家豪又想问下你咧，关于喺香港啦，有冇需要系加强对于虚拟货币嘅规管咧？嗱，见到政府咧就旧年年尾咧就就住发牌强制发牌制度咧就进行过一啲嘅市场咨询嘅，咁亦都讲到话咧系会会嚟紧会将个修订草案咧就系交俾立法会去到审议嘅。嗱，睇翻少资料咧，嗱，而家证监会咧系有一啲规管嘅方法嘅，就系规管一啲证券型嘅虚拟货币，咁就要求他们是要攞牌照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够不够呢？你又同不同意是要加强规管呢？ 这个绝对要的，已经慢得很紧要了。先不要说我们看回本地是怎样去做的，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竞争对手，即是新加坡啊、南韩啊，甚至乎远一点的去到欧洲，其实各个监管机构是已经落了这个指令，或者已经執行緊嘅，咁我哋淨係咧就仍然係冇喐過諮詢啦，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個人資料啊，嗰啲法案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要諮詢嘅嘢咧，都係未喐嘅。喐嘅咧，咁少量啊，我頭先你講到嘅SFC 啦，嗰啲啦，佢淨係管到啦呢個證券嘅啫嘛。 咩為之證券型嘅虛擬貨幣啊？ 系啦，證券型即係即係等於你將間公司發啲股權出嚟，你揸住個貨幣咧，就等同你揸住佢個股票咯，係嘛？即係我依家開間公司，我發行呢個1000万股，咁你每一個咧就係一股啦，即係咁嘅意思啦，即係簡單啲咁嘅解讀啦。咁呢、這個直接就係等同啦，呢、這個 SFC 啊個職權範圍。咁所以咧，佢就推動緊呢樣嘢， 所以就真係冇真係規管到虛擬貨幣嘅交易啦，係嘛？ 而家我哋出面嗰啲，即係其實係一個產權嚟嘅啫嘛。或者其實佢嘅出現咧，就等同你買咗黃金啊、鑽石啊，只係佢係虛擬嘅物體嚟嘅。咁即係呢個金融管理局好啦 ，SFC 又好啦，其實係冇呢個職能去監管呢啲嘢嘅。咁邊度有呢？就係、喺你買賣嘅時候，你會唔會咧有呢個 AML 嘅 issue， 即係洗黑錢嘅嫌疑啊？有冇其他嗰啲嚇非法嘅嘢？咁香港咧，我先講話好慢嘅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唔係咧真係要監管咧嗰個貨幣啊，即係個交易嘅，係喺佢周邊咧，我喺度交易嘅時候。咁啊，銀行咧容唔容許咧個客户咧買埋呢啲嘢咧？係買埋幾多先得咧？個實名制啊，即係你而家咧嗰個錢包咧所謂呢啲虛擬貨幣嘅錢包咧， 會唔會納入咗咧？因為你點都會可能係牽涉到啦呢個現金交易啦，啊，咁呢啲咧係會唔會有個明確指引咧？做呢啲交易嘅公司，咁其實咧喺其他地方係要發牌嘅。咁嗰間公司因為攞咗個牌照咧，佢可以就接受到融資嘅。咁因為攞咗融資咧，佢可以繼續咧即係發揚光大啦，起碼咧就係維持到啦。各方面嘅人才啊，喺香港咧嚇，繼續咧就滋潤咧呢個生態啊嘛。咁你唔發牌，你又唔知邊個發牌，又唔知點樣發牌，咁你咪冇曬頭先我講嗰啲生態咯、人才咯，冚唪唥變曬咯，好大件事㗎，而家係。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家豪啊，好多謝你啊。系陈家豪咧，就系香港智慧城市联盟金融科技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嘅成果。 喂，阿爸，咁早去边啊？ 嘿，今日去长洲探朋友啊，顺便探翻日。 咁就啱啦，顺便提埋你个朋友仔，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离岛区改为属于香港岛西选区，即系长洲同埋山顶居民系投同一批候选人噶。 咦？咁即系东涌、南丫岛同平洲嗰啲都会改咗噶咯？睇嚟我要逐度去提下啲老友记先。 喂，我又去。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艾灸疗法，属于中医针灸之中的灸法，通过点燃艾叶所制成的艾柱、艾蛹、艾条等等，熏烫人体的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疗的作用。艾灸和针灸有什么分别呢？岑日飞同嘉宾欧正彤、袁翠莹、阮冠涛一起讲艾灸。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47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呢节想讲下咧，关于喺早前啊，就喺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啦，咁啊，之前咧就喺原定嘅限期之内咧就未完成个讨论，所以就延长咗讨论一日啦，咁啊，最后咧就达成咗一个嘅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啦，咁都有一啲嘅成果嘅，咁就系包括咧。第一次嚇就將呢個控制使用煤炭咧，就納入協議嗰度啊，咁啊就有一個咁樣嘅，都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一個即係大嘅一個第一次嚇喺呢啲嘅國際會議嗰度咧提及係淘汰燃煤啦咁。咁另外咧亦都講話係要係增加發展國家咧。就是一啲嘅融資俾一啲嘅窮啊，同埋受到氣候變化影響嘅啲國家咧，就係嗰個資金咧，就要喺2025年咧，就最少比2019年咧，就增加一倍嘅氣候資金嘅。馮德雄， 咁但係要解決即係呢個全球暖化氣候呢個大嘅問題，當然係唔會係一件容易嘅事啦。咁頭先你講嘅呢個協議咧，亦都引起咗啲爭議嘅。咁就係因為喺最後一刻咧。就是將嗰個字眼咧，就係由淘汰燃煤發電咧，就改咗係逐步減少。英文咧就係好接近嘅，phase out同埋phase down。咁啊，咁最後一刻咧就係因為喺即係印度提出異議嘅情況之下，亦都喺中國支持之下咧，就將呢一個協議嘅文本咧，就由淘汰改咗做。逐步減少，咁啊，呢個咧當然係引起咗好多環保組織或者係關注呢個全球嘅氣候變化同埋生態嘅人士嘅不滿啦。咁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咧就話：，獲得通過嘅文本咧係一個妥協，係反映現今世界嘅利益條件矛盾同埋政治意願。咁啊，世界咧仍然係處於一個災難嘅邊緣。咁啊，大會主席咧就形容今次咧，唔可以算係失敗，不過咧。只是一个脆弱的胜利。 不如都请啲环保组织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嘅气候变化大会嘅啲成果啦。咁啊，电话旁边有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啊，刘子峰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虽然个公约呢就第一次提到话有限制使用煤炭的承诺啦，咁但那个字眼呢是比之前的初稿呢是温和了，你怎样看这个的结果呢？ 其实梗系唔理想啦。如果我哋要真系话全球嗰个气温咧 keep 住唔好超过1.5°C嘅升温，咁你唔即系真系去晒呢个煤或者啲化石燃料，其实系 即係好難好難去達得到嘅。專家嘅估計就而家嗰個進程啦，去到世紀末啦，我哋嘅升温咧係去到呢、這個升温 1.8 度至到 2.4 度嘅，係好唔理想嘅。其實就係話各個國家，無論係發展中或者尤其是係發展左嘅國家，更要大力去即係、就是、大刀闊斧去減低佢嗰、那個煤炭啊，總之係化石燃料嘅使用。如果唔係即係大家每年去聚埋去講一次，去喺度討論，或者用即係、就是、差唔多係拗撬咁樣嘅，即、就、係、是、得出嚟嘅嘢咧，就下下係唔係一個真正幫到個地球降温嘅一啲嘅承諾啦。咁係有少少進展嘅，咁但係呢個係真係弱，可以話係真係弱咗，比起最初話非洲嗰個煤嘅使用。香港係一個細嘅城市啊，我哋特區政府都有一個係藍圖，都話2035年煤嘅發展咧係要係即係不再存在啦，唔再用煤啦，好清晰嘅。 嗯，点样睇？即系如果系未能够作出一个承诺，系即系逐步淘汰燃煤啦吓。咁、对于个控制气温嗰、那个升幅嗰个嘅效用有几大咧？咁同埋即系而家其实即系譬如燃煤比较多嘅地区啊，咁喺边度？咁佢哋嘅要去到淘汰燃煤嘅困难喺边度咧？ 嗱，当然啦，你一步一步燃煤唔用嘅时候。即係一個中間落墨嘅，就係大多數係用天然氣㗎啦，世界各地香港亦都係，但係天然氣都係會排放碳嘅，雖然佢係比起燃煤咧係低一半，但係佢唔係零碳啊。咁呢個所以係第二步，我哋即係回首咗天然氣進入，再行長行遠啲咧，就話天然氣都要。走人啦，咁再入嚟係即係講緊零碳嘅可再生能源，譬如話風能啊、太陽能啊、潮汐能啊、地熱啊，呢啲甚至乎亦都係而家一啲先進國家講緊嘅綠興啊 ，green hydrogen， 即係話用零碳嘅方式去到。电解水而制造呢个氢气出嚟，氢气就是一个好干净嘅能源，咁呢个即系零碳啦。氢气嗰个使用可以系喺发电啦，可以系喺交通运输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将来再发展落去，即系个步伐系咁样行。咁最需要就话穷嘅国家，佢要系资金啊，佢要系先进国家嘅技术。資金兩樣嘢去幫佢去，即係話，即係整走啲煤，咁然之後快啲引進呢啲嘅新嘅發電技術啊，亦都係低碳嘅，甚至無零碳嘅，因為你冇可能係話要求呢啲嘅發展中國家，你唔好發展啦，即係西歐國家發展咗即係百幾年啦，然之後大家而家你話發展中國家你停滯不前。唔好發展，照窮落去啊！咁係唔係太公平？咁但係你係讓佢係同即係個世界大家一齊發展嘅時候，我哋要強調呢個係一個零碳嘅可持續發展，就係、是、有錢嘅國家，你係俾錢呢啲窮國家，俾埋技術佢去提升佢，因為大家一齊向前邁進，大家一齊。嘅步伐都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去到做到一個，即係我哋 keep 住個地球温度唔好升超過呢個好危險、好危險嘅，但係一個即係 1.5 度呢個嘅嘅邊緣啊，即係過咗呢個邊緣咧，好多專家都話好多嘢係即係翻唔到頭嘅，譬如話兩極嘅冰雪嘅溶解可能係好即係溶到。水位上升到係翻唔到轉頭啦，咁好多國家喺島國咧都會被係淹沒，係沒咗國籍嘅。 咁 今次嗰個文本最後嗰個修改啦，同埋即係最後嗰個突然嘅發展啦。當然，我哋見到西方好多媒體咧，就將個矛頭就指向咗印度啦，同埋係即係中國啦，即係中國亦都支持印度嘅呢個文本嘅。咁但係當然頭先聽你講，其實即係發展中嘅國家或者係比較冇咁發展嘅國家，佢哋本身有好多問題要去解決啦，要去克服，個困難好大。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都有提出可以你講啦。其實今次就係大家唔能夠達成一個更加好嘅協議，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西方或者係一個即係比較發達嘅國家，嗰啲國家對於比較冇咁發展嘅國家，佢哋嗰個補貼嘅幅度啦，同埋嗰個意願咧，其實係減弱咗。咁你覺得兩者邊一個原因大一啲咧？ 大家都係，我覺得嚇，即係唔可以有能力，即係俾錢出嚟嘅，而係勒住荷包唔俾出嚟，係 啦 嚇，勒住唔俾出嚟咧，即係一個都係較為自私嘅一個嘅想法。嗱，即係之前大家係有個講過係話。每年是以發展國家是講緊1000億的美金，在2020即舊年啊，應該是即係科水俾呢啲發展中嘅國家，係幫佢係一個轉型，係能源嘅轉型，由高碳嘅能源製造變咗個低碳嘅，甚至無零碳嘅能源嘅製造。咁樣樣去幫成個地球，即係啲英文字就寫住 together 嚇、啊，即係一齊去對應氣候變化啊！好多喺大會嘅嗰啲版寫，即係 together 即係個共同，但係實際上佢哋嘅表達咧，就有即係有自私嘅位，我哋外邊嘅人睇到，就唔係共同一齊去承擔。就呢個真係係好難解決嘅，即係各個國家都我理解，梗係要顧住自己個國家個， 所以就係一個即係現況嘅政治嘅妥協咯。 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唔單止係一個環保嘅議題，大家去國力啊揾命，亦都係一個喺經濟上啊、政治上國家要嗰、那個。要 keep 住保持住佢嗰個強勢嘅國力，而呢、這個使到氣候呢個全世界都受影響嘅一個重要議題。 即使而家係用咗呢個逐步淘汰嘅字眼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覺得都有啲進步，但係我哋又睇唔到有一個時間表或者係具體嘅做法。 即係逐步淘汰，有個清晰嘅時間表，譬如話啊。今年計五年後係淘汰咗10%，跟住10年後係幾多？至到2050年啦，係咪好多國家都承諾係2050年叫零碳或者碳中和啊嘛？除咗你話啊，中國就2060，印度係2070，咁但係你其他國家即係都要係清晰咗，如果未有個承諾咧，你要拎出個承諾，咁同埋你講緊。淘汰呢個煤炭嘅使用好啦，點樣去科學家計個數係幾多年後，我哋係減少個費俾幾多先達得到話去到2050年？ 咁但係而家全部冇呢啲數字， 冇呢啲數字就大家就即係唔通再喺到呢個咁危機嘅階段，仲係摸着石頭過河去大家試下啦咁樣？喂，即係個人類同埋。即係唔好話淨人類啦，即所有嘅物種咧，都會因為係嗰、那個即係氣候嘅影響啊，氣温上升啊，乾旱啊，極端天氣都會受到好嚴重嘅傷害，唔只係話即係中咗你個車啊， okay. 中咗你間屋咁簡單嘅，係、okay. 可以成個國家係滅咗都會嘅，咁呢個係大家即係。我覺得大家要放低嗰個自私嘅心態，經濟發展係要，但係都唔好忘卻一個即係全球嘅議題。 問題嚇，唔該曬劉子峰啊，咁同你傾到咧就係綠色地球總幹事嚟噶，拜拜。